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傅职看了新建一眼， 处长还是什么都不肯说。 靠着墙边点了下头，新建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无功而返了。见过很多次，但是结果都差不多。监察局显然也问不出什么东西，所以只能把处长扣着。新建去见他们也不拦，只是处长什么都不说。至于他讯问上的那些技巧，放在处长这样的人面前，根本毫无用武之地。钱真那边还在继续查着，庄一伟怎么说也是个警察，出了事儿，动静是盖不住的。上面还算是重视，涉及到的部门都很配合。侦查工作不是新建和复制的专长，所以现在这个阶段也只能继续等进展。就在新建和复制弄不清楚处长的打算的时候，很突然的，新建接到了通知，处长的逮捕令已经正式下了。这个案件在进入诉讼程序后，主诉人是他。更意外的是，处长跟季兰竟然有利益关联，所以高检决定把两个案子合并处理。新建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候一愣，后来才知道他作为主诉是处长的意思。他当时被电话叫进检察长的办公室，检察长的态度很明确， 所有你需要的资源，其他的办公室都会全力配合你，有需要就明说，这个案件要怎么诉，不要跟任何人沟通，直接向我汇报。我知道你跟嫌疑人在一个检察院工作过，但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和立场。 新建听到嫌疑人这三个字的时候，眉头下意识的一皱，但是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接了卷宗，同时他要求高检把复制临时抽调过来跟他合办。 涉案的几个人他都很熟悉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案件的始末。 新建给的理由也算是很充分，检察长当时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。最主要的是，新建现在信不过任何人，现在放在他眼前的所有事都交叉在一起，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一样困着所有人，似乎在看不见的地方有眼睛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稍微一步踏错了，可能就是所有人全军覆没。这种臆测是没什么理由的，纯粹是一种职业上的本能。所以第二天复制又被调到了高检，还是在新建的办公室。这次之前的那个老检察官已经被调去系统外边的部门了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复制短时间之内两次出现在高检，想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都不可能。早会检察长在宣布这件事的时候，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，所以两人回到办公室，复制就有点无奈地叹了口气。 为什么正常的调动也能搞得我跟家属一样啊？ 他抱怨完，后面的新建就乐了。 也不算说错。 复制瞥了他一眼。 去，咱俩谁家谁属，现在还言之尚早。 新建点点头。 这个问题还是回家讨论比较好。 本来挺正常的一句话，从新建嘴里说出来，总觉得味道就不对了。复制有点麻木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。 我老觉得我看上你，肯定是脑子里有什么线路搭错了。 疑似以前也不是这样，只是相处的越久，越能发觉到对方潜在的某些恶劣特质。李磊那种接近动物本能一样的危机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内心吐槽了一句，复制打开电脑，调出了共享文件里的资料开始看。处长的案子他了解的不多，中间虽然新建零散的跟他说了一些，但是到底有职业守则要求着，透露的也并不详细，包括季兰的案子。新建在旁边看着复制专注的侧脸没吭声，只是想起接下处长的主诉，眼底的神色一沉再沉。复制从来没有想过会在看守所这样的地方跟处长见面，看着早就熟悉的人坐在栏杆后面，他浑身上下都跟针扎一样难受。处长抬起头看着他和新建的时候，只是点了点头。 来了。 这话应该是对着傅志说的。坐在对面的两个人一时接不上话，只能沉默以对。倒是处长的态度还算自然。 傅志的伤没事吧？ 傅志没吭声，倒是旁边的新建接了一句， 已经没事了。 嗯，没事就好。 老处长笑了一下，他的声音很低，大概是这些日子以来过得也很辛苦，面上露着无法掩饰的憔悴和疲惫。本来每次喊起来都中气十足的嗓门，现在只剩下有些无力的嘶哑。傅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，微微攒在一起的眉间流露出他压抑的情绪。处长看出了新建和傅哲的心情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淡然地补了一句， 你们有什么话问吧。 新建翻开口供卷， 关于你涉嫌渎职罪，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 没有。 还是一样的答案。傅哲睁开眼睛看着处长，皱紧的眉没有松开。 为什么？ 那份证明书没有给他带去任何的好处，反而在现在成了他的罪证。而真正受影响的是本该被判无期的嫌疑人，只被判了15年。邢建一开始说的并没有错，这是证据确凿的渎职罪，只是没有道理。傅志一边翻动着手上的卷宗，一边摇头。 你的动机是什么？ 处长对于他问出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奇怪，他看了看邢建，然后视线转向傅志。 你们的思考还是停留在最直接的方向，很多时候不是只有利益驱使才会让人犯错的。 那你的原因呢？ 新建态度很沉稳，他随手记下处长的每句话，态度公事公办的，甚至没有语气上的起伏。 不是因为钱和利益，那你的原因是什么？ 我进检查系统的时候远没有你们这么舒服。 处长很突然地转了话头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视线转到了旁边。 那时候我们连大衣都没有，冬天跟夏天穿的衣服是一样的，出去取证啊要骑自行车，司法机关没有执法权，遇到一些法盲的民众啊，更是连礼都不理你。 带着沧桑感的声音说出了这段历史，隐隐的有点唏嘘的味道。新杰和傅志静静的听着，都没有接话。 其实我们很多人不是学法律出身的，有一些甚至就是公务员或者国家的部分部门转调到检察院的，因为涉足的行业和层面都不同，做事的风格呢，当然也不一样。你们现在有很多规范要求、限制，在我们那时候什么都不明确，没有法律基础的人做检察官，当然就存在很多程序错误。我算是早批政法专业，然后直接进入检察系统的。当时院里懂法的人并不多，很多还是靠着行政部门积累的那点做事的方法处理法律程序的问题。一个两个你还可以补救，当普遍都是这样的时候，你是无能为力的。 他看了一眼新建。 记得吗？我告诉过你，一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世界的。 傅志敛了敛视线。 所以你也参与进去了？ 处长笑了笑，却没有直接回答。 所谓权力越大，责任也就越大。但是同样的，如果你一直站在最底层，很多事即便你想做也是有心无力啊。做一件就是一件，不做的话什么都没有，这个道理你们也应该很清楚。 这次他对面的两个人都没接话，这似是而非的理论他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理由去辩驳。 但是 这些规则放在那个时候是逼不得已，放在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系统漏洞。司法秩序的蛀虫就是犯罪。 说完这句话，处长长出了一口气。 大势所趋也不代表是对的，但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的选择权在某几个人的手上。 新建在这个时候难得地插了句嘴。 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不能逆势而为，但也不要随波逐流。如果是轻而易举的事，那就不需要我们做工作了。